Hello，各位教友，大家好。而家系5月，相信好多堂区都会诵念玫瑰经。圣母佢称自己为玫瑰经之后，圣母曾经喺花地玛显现，而佢每一次显现俾牧童嘅时候，佢都会嘱咐佢哋要每日诵念玫瑰经，无论喺个人祈祷或者私人敬礼方面，玫瑰经一直系教会一个极为推崇嘅敬礼，原因系因为呢一种祈祷方式系深深扎根于福音。无论我哋诵念欢喜五端、光明五端、痛苦五端，定系荣福五端，佢嘅核心都系关于耶稣基督嘅奥迹。因此，玫瑰经亦都称为福音综合嘅摘要。但系玫瑰经嘅奥妙之处唔止于此。因为喺玫瑰经所默想嘅福音内容，我哋自己打开圣经，自己睇福音，咪一样揾到，而且仲详尽，由头到尾。咁究竟玫瑰经嘅美妙之处系在于乜嘢呢？玫瑰经嘅美妙同埋佢特殊之处系在于佢诵念嘅方式。因为每次当我哋诵念玫瑰经嘅时候，我哋唔系一个人，亦都可以咁话，唔系只系一班人自己去诵念玫瑰经，而系同圣母一齐祈祷，一齐诵念玫瑰经。喺诵念玫瑰经嘅时候，我哋系用圣母嘅眼去睇耶稣，用圣母嘅心去爱耶稣，用圣母嘅回忆去重温耶稣一生最重要嘅片段。我哋就好似同圣母一齐喺玫瑰花园一齐散步一样。圣母带我哋一步一步咁样去走近佢嘅圣子耶稣基督，所以我哋可以话诵念玫瑰经就系皆同圣母一齐走向耶稣，因为喺呢个世界上冇任何一个人比圣母更爱耶稣、更了解佢、更跟随佢、更效法佢。喺耶稣隐居嘅30年，圣母每日都同耶稣生活，陪伴住佢，佢嘅一举一动，佢嘅性格喜好，佢系开心，佢系唔开心。作为母亲嘅，一定系最清楚、最了解不过。所以透过圣母嘅心去认识耶稣，就系最快捷同最稳妥嘅方法。之前好几个影片，我哋都有讲到点解玫瑰经系一个咁有力嘅祈祷。点解诵念家庭玫瑰经系咁重要？今日我哋就嚟具体咁讲下，究竟点样诵念玫瑰经？我12岁领洗，但系到我真正揸住条玫瑰念珠，正正式式咁样去诵念玫瑰经，真系可能到我18、19岁嘅时候，有一位好好嘅朋友认识咗佢，佢将玫瑰念珠介绍俾我哋青年认识，虽然我哋有听过玫瑰念珠，有听过玫瑰经呢样嘢，但系从来就好似觉得同我哋系冇关系嘅，只系我教会入边一样祈祷嘅方式啦，一样一念就会念好耐啦，或者系好闷啦，或者系净系老教友先会做嘅一样嘢，咁呢个就系我人生第一次念玫瑰经。所以我都明白点解之前我都睇到一啲教友嘅留言啦，问可唔可以教佢哋念玫瑰经？咁我哋今日就一齐嚟睇下究竟点样去诵念玫瑰经啦。相信大家出街嘅时候一定唔会唔记得带自己嘅电话，咁但系你哋又会记得要带上你哋嘅玫瑰念珠呢？随时随地，喺静落嚟有空嘅时间，或者坐车嘅时间，都有机会可以诵念玫瑰经。冇错，我哋教点样诵念玫瑰经，第一样嘢就系要有一条玫瑰念珠。我相信每一个堂区都有圣物部嘅，咁系可以喺堂区嘅圣物部购买玫瑰念珠啦，或者去公教进行社，或者去你家堂去买念珠。买咗一条念珠之后咧，记紧咧要揾神父祝圣啦，让佢成为一个工具，可以帮助我哋灵修上面嘅进步啦，帮助我哋灵魂更加靠近天主啦，或者可能你哋人生入边应该 或者已经收过一啲礼物吓，就系玫瑰连珠，因为都系一样非常好嘅礼物，可以送俾新领洗嘅朋友啊，或者领捐赠啊，或者新教友啊咁样。咁你记住，如果你嘅玫瑰连珠从来冇祝圣过咧，咁你就记住揾神父祝圣啦。咁头先有讲过啦，玫瑰经咧系以福音为核心，主要系围绕住耶稣喺佢在世嘅嗰33年最重要嘅一啲事迹、一啲奥迹。呢20个奥迹分别系欢喜五端、光明五端、痛苦五端同埋荣福五端。4个五端加埋就系20端嘅奥迹啦。咁你问啊，咁系咪每一次诵念玫瑰经嘅时候都要20端奥迹全部念晒啊？咁唔系嘅，至少我哋每一次诵念玫瑰经嘅时候咧，就去拣其中一个奥迹嘅5端去诵念。咁当然系冇问题，如果你想一日诵念晒20个奥迹喺唔同嘅时间啦。咁呢个系绝对冇问题，我亦都相信圣母系会好开心嘅。不过记得一样嘢咧，就系、玫瑰经嘅其中一个弊端咧，就系、我哋以为念得多就会祝福更多。呢个系唔啱嘅，因为正如头先咁讲啦，玫瑰经嘅核心系耶稣基督福音嘅奥迹，咁所以诵念玫瑰经默想。玫瑰经嘅奥迹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部分嚟嘅，即系默想呢个部分系非常重要。如果我哋只系有口无心，为咗赶住念晒佢，或者系我想念得多，但系我冇去细细咁样去品味我念紧嗰端嘅奥迹嘅内容啦，冇将自己嘅心同天主结合啊，冇去真系投入喺呢个祈祷入边，所以念玫瑰经咧，一定系重质先，而唔系只系重量。圣母曾经显现俾真福艾伦，同佢讲，佢话当人诵念玫瑰经嘅经文嘅时候，咁样嘅祈祷对我哋好有益处，佢亦都好开心咁接纳我哋嘅赞美敬意。但系更令圣母高兴嘅原因系，当我哋念呢啲经文嘅时候，我哋默想耶稣基督嘅一生，佢嘅死亡、苦难，因为呢一啲默想就系玫瑰经嘅灵魂。好啦，咁我哋就以欢喜五端作为例子啦。咁喺我哋一开始诵念嘅时候，咁你会见到一条念珠咧。系咁样一个圈，即系好似一条链咁样啦，即系好似颈链咁样。咁一个链之后咧，中间就有一个人圣牌。咁当我哋开始诵念嘅时候，我哋会由十字架嗰度开始嘅。喺十字架，我哋会诵念信经，宣认信仰系一切嘅开始，因为我哋信。所以我哋就开始走向天主，之后你就会见到会有一粒珠隔一隔，再3粒珠，再隔一隔1粒珠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哋系会诵念一篇天主经、3篇圣母经、1篇圣三光荣经，作为开始诵念玫瑰经嘅开始嘅部分。喺诵念完呢5粒珠仔之后咧，我哋就正式开始诵念嗰5端嘅奥迹啦。咁咧，每一端嘅奥迹就包含住一篇天主经、10篇圣母经、一篇圣三光荣经，同埋一篇花地玛土文。花地玛土文系一个好特别嘅土文，因为玫瑰经之前其实系冇呢一个花地玛土文嘅。呢、这个花地玛土文系圣母喺花地玛显现俾牧童嘅时候，佢亲自要求佢哋将呢一个土文加入去喺玫瑰经入边， 每一端结束嘅时候重念嘅，所以系非常有意思，因为系圣母亲自要求，而呢个祷文亦都系佢亲自口述俾牧童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系自己一个重念嘅时候咧，你可以选择喺心入边去默祷嘅方式去重念啦，或者系如果系一个唔打扰其他人嘅情况下，你都可以开口出声去祈祷都冇问题嘅。咁喺开始每一端之前咧，咁我哋就会喺个心入边讲啦，或者讲出嚟咧就会话欢喜一端。圣母领步之后就会开始去诵念，要诵念嘅经文啦，就系、是、天主经一篇、十篇圣母经一篇、圣三光明经加一篇花地玛土文，咁就叫做完成一端啦。喺完成咗一端之后，喺开始第二端，我哋就会话欢喜二端，圣母望见圣父伊撒伯尔，之后就再开始。一篇天主经，十篇圣母经，一篇圣三光明经，一篇花地玛土文，之后再讲欢喜三端耶稣诞生，之后再如此类推咁去完成五端嘅祈祷文。喺我哋完成晒五端嘅祈祷之后咧，咁最后咧我哋就会以由圣母经去作为成个玫瑰经嘅结束嘅。咁喺诵念嘅时候，大家记住一样嘢啦，就系唔好越念越快啦。念嘅时候，我哋嘅口系喺度讲紧。如果你系唔系一个人念嘅，你系同另外一个人啦，或者多过两个人一齐念嘅时候咧，我哋都可以有一种方法嘅，就系、是、其中一个人去带领念玫瑰经。咁其他人咧就系、是、一齐去做呢个回应嘅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将圣母经咧分为两个部分，前边嘅部分系由领嘅嗰个人带，后边嘅部分就由其他众嘅人去回答，咁啦，就系、是、例如领嘅人讲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，咁之后其他嘅人就回答：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。天主阿嫲，咁天主经啦，或者系圣三光明经咧，都可以咁样将佢分开一半嘅。咁喺呢度最后啦，我都介绍多一个方法俾大家诵念玫瑰经嘅。就係、是、聖經玫瑰經，咁係喺頭先有講啦，一個奧蹟入邊咧，就是、一篇天主經同埋十篇聖母經組成噶嘛。咁聖經玫瑰經咧，係會提供埋咧喺你每一次念一篇聖母經嘅時候咧，前邊咧會有一個同嗰個奧蹟相關嘅句子。咁你都可以將佢重念啦，或者去睇啦。咁就睇你去念。嗰、那個聖母經嘅時候咧，你就更加專心係同嗰個奧蹟嘅內容有關係啦。因為有陣時可能我講話歡喜一端聖母領步，咁我講嘅時候，我記得呢一端係聖母領步。咁但係當我念聖母經念個十篇聖母經嘅時候，我默想咁，可能到第二次、第三個聖母經嘅時候，我個腦已經唔知浮咗喺邊啦，咁唔知諗緊其他嘢啦，已經分心啦。咁所以呢個聖經玫瑰經嘅方法係一個好好嘅方法，因為係肯定我哋喺每一篇嘅聖母經嘅時候，我哋嘅思想都係focus 喺嗰個專心係喺嗰個奧蹟入邊咯。咁當然啦，呢一種方法就會可能個時間就會更加長啦，因為你係喺每一次念玫瑰經，即係每一次念聖母經之前，都會去加入呢一個句子。咁我會喺影片下邊啦，就分享呢個連結啦。咁大家可以去睇呢個聖經玫瑰經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就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嘅。咁喺呢度，我哋可以以歡喜五端為例子啦。歡喜一端，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報喜。咁我哋就會念一篇天主經。咁之後喺我哋開始念聖母經之前，我哋就會加入聖經嘅金句同嗰個奧蹟有關係喎。例如係咁啦，天使加比厄爾奉天主差遣到一位童貞女那裏， 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咁之后我哋就念圣母经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。之后就念完呢个圣母经之后咧，就到第二篇圣母经咯。咁亦都有一个章节就系、天使进去向他说，万福充满恩宠者，上主与你同在。咁之后我哋就开始念圣母经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。就咁如此类推。每一篇嘅圣母经，共10篇嘅圣母经，前面都会有一句同嗰个奥迹相关嘅圣经章节。咁以呢个方法去祈祷咧，就更加去丰富你成个默想嘅内容。吓，咁可能有啲教友话，哎呀，我对嗰个奥迹其实唔系好熟悉啊。咁我即系你念即系欢喜三端耶稣诞生嘅时候。我淨係記得耶穌出世咯，我唔記得有啲乜嘢要默想喎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咁用呢一種聖經嘅方法，聖經玫瑰經嘅方法去默想玫瑰經咧，就會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嚟嘅。咁最後咧都提醒大家一樣嘢啦。咁而家係禧年啦，我見到好多教友咧都好積極啊，咁去到唔同嘅聖堂啊，朝聖即係禧年聖堂啦，去朝聖啦，去攞全大赦啦。咁而且特別禧年教宗亦都係俾一個好特別嘅禮物俾我哋咧，就係、每日係可以攞2個全大赦嘅。咁如果你滿全到所有要滿全嘅條件啦，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其實我哋能夠喺聖堂入邊重念一串嘅玫瑰經，即係五端嘅奧蹟啦。無論係歡喜五端、痛苦五端，即係任何嘅五端嘅奧蹟咧，其實我哋已經係能夠得到一個全大赦噶啦。咁所以如果你有重念玫瑰经嘅习惯，每日重念玫瑰经嘅习惯，亦都能够喺圣堂入边重念小圣堂吓入边重念嘅话咧，就唔好唔记得祈求天主赐俾你全大赦，咁去将佢奉献俾有需要嘅灵魂啦，为自己啦吓，咁系唔好浪费呢啲恩宠，因为你要有攞全大赦嘅意向，你先可以得到全大赦噶嘛。咁所以大家记住啦，喺每一次重念玫瑰经之前，如果喺圣堂重念嘅话咧，咁就同天主讲，天主，我奉献我而家要重念嘅呢一串玫瑰经，去为获得全大赦，奉献俾圣母妈妈，分施俾有需要嘅灵魂。我系咁样习惯咁样做，因为圣母系最知道边啲灵魂最需要恩宠，咁所以，与其我去谂，哎呀，我究竟要奉献俾三叔公好啊，定系送俾我奉献俾我婆婆好啦、啊？我又唔知佢哋边个仲喺炼狱，我又唔知边个系咪已经去咗天堂？究竟边个先最需要咧？其实，与其咁烦恼，不如就将呢个全大赦奉献俾圣母，由圣母分俾最有需要嘅灵魂。咁希望今日嘅呢个影片对大家有帮助啦。咁从来冇念过玫瑰经，或者系冇诵念玫瑰经习惯嘅你哋，咁由今日开始，我哋要养成呢一个习惯，一个非常好嘅习惯，一个圣母好多次显现嘅时候都向我哋要求嘅一样嘢，每天诵念玫瑰经，每日进入呢一个玫瑰花园，同圣母一齐散步，让佢帮助我哋。每日一步一步更靠近耶稣，更爱耶稣。